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翻嚟第二節啦，就嗱呢一節咧就主要講一講一啲生物科技啊，或者遺傳基因嘅問題啦。咁大家以後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嘅，就係、是、都我哋都相當多涉及到呢一個範疇嘅，係咪？ 嗱，譬如係一啲咧點樣由唔係淨係講基因科學啦，即係亦都唔係淨係講基因嘅病啦，而係就係話咧基因去好曖介地去幫我哋解釋一啲我哋以往冇諗過可以用基因解釋到嘅嘢啦。 係 咁嚇，咁即係越嚟越多呢啲例子嘅，咁我哋呢一單咧又係好得意嘅，咁所以又可以掹出嚟講下咯。 嚇嗱，咁呢單嘢咧就未講之前咧，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就係咧，係人類社會咧係咪從來都一夫一妻制嘅咧？ 嗱，照計應該唔係喎，你睇翻你人類學個角度啦，唔好科學啦，你睇翻今時今日，你世界上仲有好多嘅部落係唔係行呢一套噶嘛？ 即係你講得咁開心，我相信你都有啲自己嘅睇法。不過我唔問你啦，嗱，我講我自己嘅睇法啦。呢度有好多種唔同嘅選擇嘅，譬如有一妻多夫啦，有一夫多妻啦，一妻多夫就多夫多妻呢個就唔係現代社會啦，呢個就係原始社會之前嘅啦嚇。咁喺嗰個人類嘅歷史入邊咧，即係譬如話呢個婚姻嘅制度，一夫一妻制呢個婚姻嘅制度咧，相信係到近代先真正確立噶嚇。即係呢個我相信大家可以喺個歷史度啦。但係如果我哋去問一個生物學嘅問題，就係喺生物界入邊咧，係咪實行呢個一夫一妻制咧？咁我發覺之後，嗰個答案本身係幾曖昧嘅， 係， 甚至喺動物界入邊有同性戀嘅傾向咧，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去辯論嘅嚇。 係嚇嚇，即係譬如我哋成日會講啊，嗰對蝴蝶咁樣一定係相宿相妻咁，或者嗰對企鵝，或者係即係甚至乎嗰對雙絲鳥咁樣，好多時就賦予我哋一啲即係而家人類文明的價值落去啦，咁其實過往我哋都有睇過，就係其實當係比較仔細地去發現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嗰啲咁嘅通奸行為啊，即係嗰啲走去，即係甚至乎同性戀行為啊，都係其實好普遍，而且就係出現咗喺一啲咧，我哋一路以為佢係好一夫一妻、好長相廝守嘅物種嘅身上嘅，咁即係所以呢一個問題，我會覺得係，究竟係後天嘅培養啊？演化的作用啦，會唔會就係甚至乎係有一個嘅先天嘅因素影響咧？咁其實你會發覺有幾個唔同嘅角度去答呢樣嘢。 係啊，但我唔知道你熟唔熟咧。譬如話一夫一妻制對於個物種嘅進化咧，有幫助定係有害咧？ 其實通常就睇嗰、那個即係叫嗰個叫做B B 啦，即係話嗰個嘅唔係胚胎啊，或者嗰個係即係嗰個初鳥或者係嗰、那個係啦，就係、是、個嬰兒咁樣，佢需要幾大程度嘅培育先至得咯。即係你話如果佢係冇咗兩個保護一個，冇咗兩個孖一個嘅嚇，淨係得一個孖一個，而且一個孖一個之餘咧，那個一個仲要成日周圍嚟巢揾食嘅，咁其實就好煩。咁所以你會發覺就係原來後來係 pair up 咗嚇，然後甚至乎係演化到有一個情感甚至乎責任去照顧呢啲咁嘅孤初嗰啲咧，咁就原來就喺每一個物種多多少少都有唔同程度出現咗啦。咁而且人就更加緊要，因為人嗰由即係人作為一種動物嚟講，好特別嘅就係咧，佢嗰個嘅胎兒出生之後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需要係叫做撫育佢一個比較長嘅時間，所以如果人類冇呢樣咁樣嘅即係冇呢個撫養嘅責任，甚至乎冇呢個一夫一妻嘅制度，即係其實順帶就係背後有一種 要有照顧下一代養育嗰種比較長嘅 commitment 呢一種咁嘅制度喺度嘅話咧，就人都幾難生存，因為 B B 仔一出世唔識行 啊 嘛，又 係。係啊，係啊，嗱，咁呢個即係我哋要簡單介紹，有不同嘅物種咧，佢有不同嘅生存嘅方式啦。譬如有啲生出嚟咧，就已經自己識揾食噶啦。佢自己識行識走嘅有啲嚇，其實有啲譬如我唔記得牛係咪啊？牛好似都一行出嚟。大概幾個鐘頭已經先隔起身就走噶啦嚇， 識得起碼識揾奶食啊， 揾奶食啦。 有啲簡單啲，譬如你魚嗰啲咁一出嚟就遊啦，周圍去咬嘢噶啦。 係啊， 嚇咁然後就係有啲可能嗰啲比較猛獸啲嗰類嘅，就係可能要父母去教佢點樣去獵食，但係佢基本上一出世就識行噶啦，識跑噶啦。 係啊，嚇咁譬如老虎嗰啲咁，佢要嗰個媽媽教佢點樣去獵食噶嘛。但是我哋即係想象就係，如果人咧佢生出嚟嘅話，佢就已經識即係識行識走識諗嘢嘅話咧，呢、這個一夫一妻制對嗰個物種嘅生存咧，反而唔係一個最有利嘅策略嚟喎。 嗯，嚇，你點解咁講咧？ 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係咁嘅話咧，你越生得多咪越好咯。咁如果你一夫一妻制，佢始終有一個即係生育嘅限制喺度噶嘛。 系 嘛？所以有啲動物咧，佢係透過生得多，唔係生得精而去繁衍嘅。譬如舉個例，譬如兔仔又係啦，兔仔係生得。 其實頭先講嘅魚都係 嘅，魚都係噶嘛，越生得多越好噶嘛。但生得多教唔教呢個另一個問題啊，即係養唔養另一個問題啊嘛。但係如果譬如話你一夫一妻制咧，後邊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係你係對呢個細路仔，佢生嘅數量一定唔會好多嘅。即係如果譬如咧人嚟講，你咪最多生即係普通嚟講啦，咪十個到咯。即係如果頂曬籠啊，如果你好例外，譬如話你一夫多妻制，你可能生成康熙咁生成百個仲得，但係嗰啲係好極端嘅例子嚟噶嘛。一般嚟講，你最多咪生幾個咯。咁如果你生幾個嘅話，個生即係嗰個進化策略，你係要盡量將嗰個條件係提到最高，令到佢哋成長，係咪？但係如果調翻轉嚟講，佢係粗生粗養嘅，咁後邊嘅 implication 就係你一定要生得多。否則咧，就係你嗰個物種係好容易係被淘汰咯。 啊哈，冇錯冇錯冇 錯。好啦，咁我哋入正題啦，就係呢段新聞係講咩？就係話咧，喺一啲動物入邊咧，生物學家係揾到佢嗰個基因啊，係令到佢一夫一妻制嘅嚇。咁而家佢呢度講咧就係 一夫一妻制基因 嚇，係一夫一妻嘅基因啊。咁呢個我以前未聽過噶，即係我純粹覺得一夫一妻制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問題，而唔係一個生物嘅問題。 甚至乎我都認為係添嚇。咁嚇，即係我冇諗過呢樣嘢係原來係有佢嗰個嘅先天嘅因素。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會唔會係一個後天嘅一個文化因素，又只不過演化作用流落嚟嘅結果咧？佢可能嗰個成全。係可能係一種教育嘅成全，未必係由一個基因層次反映咧。咁而家睇到咧，似乎有少少微博係可以有少少基因嘅根據。 係啊，嗱，我哋睇呢段新聞咧，我哋就睇唔到話佢究竟係即係 exactly 喺邊一個位佢揾到呢個基因啊？但係佢一個簡單講就係喺嗰個呢、這個羊，即係男性嘅腦呢個物種嘅男性嘅腦入邊揾到一個24 pair 嘅一個24個 genes。是跟这个一夫一妻制有关的。那这个很可惜他没有具体地讲这件事。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证实到我们的基因里面是令到我们去遵守一夫一妻制，或者令到我们很滥交呢？ 这个问题一定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这篇研究的时候呢，暂时看，即我未很仔细看到它里面的报道是怎样。现在我看现在都是一个即係媒體上的報導，咁其實我願意相信就係咧，佢其實入邊唔係講緊一個好絕對嘅因果關係，佢都仲係講緊一個統計學上邊嘅關聯。咁因為咧，如果睇佢嗰個研究嘅手法咧，咁佢就專係揀一啲相信係有嗰、那個一夫一妻制，即係會係照顧下一代嘅嗰啲咁嘅物種。OK， 即係會係認到佢哋中意啲出出入入成雙成對嘅嗰啲動物咧，嚟去做研究，就發覺咧係呢一啲咁樣嘅動物，尤其是雄性嗰度咧，就去揀到一啲基因出嚟，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啲相近嘅地方嚇。咁、當然啦，佢相近嘅地方唔係講咧佢即係物種同物種嗰種邊啲近邊遠，而且我諗特別係針對咗 他們在某一些行為上的基因，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共通點。然後呢，即如果能夠找到一些，譬如說找到24個基因是似乎是反映到是跟他這個一夫一妻制的行為有關的話，那現在看到就是兩者有個關聯在這裡。那具體上是不是因為就是有了這24個基因，所以這個的物種就是有一夫一妻制呢？我想未講到一個咁樣嘅結論住，即係起碼你一定要做到一樣嘢，就係話我真係捉住呢堆基因，試下開著佢，撳熄佢，再睇下佢出嚟嗰個生物嘅行為係唔係真係有一個好直接嘅改變。即係暫時睇到就係一個咧基因大數據出嚟嘅一個統計學上面關聯嘅結果。佢未係去到個因果關係嗰個地步咯。 係啊，簡單嚟講就係，如果譬如話我哋當啲基因係呢個開燈熄燈嘅開關制嘅話咧，佢而家係一夫一妻制，我試下做一啲干擾，令到佢熄咗呢個制，咁佢係咪跟住好濫交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個實驗，咁我哋就可以即係確認到呢樣嘢咯。咁而家係未做呢樣嘢㗎嘛，完全。 即係甚至乎睇到出嚟個腦部結構，特別又有一啲對於下一代照顧嗰個責任感嘅嗰種咁樣嘅，甚至乎下一代情感嘅嗰種表現呢，係完全可以熄走咗冇咗嘅。咁就即係比較明顯地睇到呢一個咁樣嘅基因嗰個效力喺度啦。 係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譬如話而家你見到呢隻兩隻鳥咁樣啊，佢而家即係喺度好煙煙韌韌啦，但係呢如果我哋熄咗嗰個基因之後呢，佢做完之後咧，佢就閃咗啦。咁跟住另一個媽喺度咧，咁樣就咁我哋就 通常跟住你影相就見到佢得一隻咁樣，就一 代 咗 啦， 係咪？ 好啦，嗱，咁我哋想問一個比較深嘅問題就係咧，即使有一日我哋揾到呢個基因咧，我哋可唔可以仲有一個懷疑，就係一個長期嘅環境，一個長期嘅文化氛圍係可以改變到呢啲動物嘅基因咧？ 我或者唔好講呢啲動物先啦，講人啊，人就會係受到嗰個文化氛圍影響到啦嚇咁。但我會咁樣諗嘅。我以往講好多嗰啲基因嘅作用咧，即係都唔好，即係都要提醒自己，提醒大家，唔好有個錯覺就係咧，基因就決定曬一切。一個比較即係難聽啲嘅例子，就算係有嗰個乳癌基因，咁都係講緊可能係就講緊87% 機會有癌症。咁都有13%冇可能，係啦，係一個機率嚟嘅。咁我哋都甚至提過就係話，會唔會有人有一個嘅係傾向精神分裂嘅一個基因，佢就一定係出嚟係精神分裂嘅咧？咁其實呢啲就好講機率，有嘅話機率係會大啲。咁我亦都願意相信喺人入面咧，喺成個嗰個演化作用嚟講，人都應該係有呢一種對應一夫一妻嘅基因喺度。即係如果唔係我哋成個即係即係應該咁講啦，再經歷一個即係我呢度講一夫一妻制嗰個基因咧，其實我唔係講緊一個絕對係我哋即係人民道德價值認識上嘅一夫一妻制。其實我覺得更加似係一種咧，就係話咧係願意喺一段時間之內留喺一個家庭照顧下一代嘅一種咁嘅基因嚇。即係但係點解我會咁諗咧？呢個我擺低稍後再講先。就是基本上大家在整個演化作用裏面都基本上發展了一個，就是說是會照顧下一代的，而且願意為了照顧下一代是起碼都會是一個會有一個 commitment， 是在這一段這樣的雌雄一對，就是夫妻的關係那裡，那有了這個基因，我就願意相信這一個這樣情感是更加就是更加大機會維繫得到的。那所以相對來說，你不要說是古代還是現代了，就算以古代未有一夫一妻制，好多唔同文明未有一夫一妻制，但係都基本上係有一個社會上嘅一個 social norm 係覺得係要照顧下一代嘅。咁我願意相信呢樣嘢就係真係由呢一種咁樣嘅基因嘅作用咧，其實就或多或少係解釋到呢一種咁樣行為咯。 係啊，咁啊喺古書入面有一句説話啊嘛，幼唔幼人之幼啊嘛，湊一自己嘅細路仔。咁跟住咧，如果有餘力嘅話，抽埋人哋嗰啲啦 ，OK。咁但係喺動物界，我唔知有冇另一樣嘅，就係、是、人之老嚇、啊，即係老唔老，人之老，即係抽即係去照顧老年嘅人之餘，即係又照顧埋其他嘅老年嘅人嚇。咁、啊、我唔知喺動物界入邊有冇呢一個咁嘅即係行為嘅模式啦。咁 anyway， 頭先你提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咧，我哋嘅生物結構咧。 是可以調翻轉俾文化影響嘅，係咪？ 咁呢個絕對係嘅，嚇嚇。咁我唔即係具體唔清楚，哇！依一啲咁樣嘅一夫一妻基因喺我哋成個人類社會入邊起到個作用有幾大有幾細啦。因為你如果睇翻個社會，咁照樣係有。有人是很從一而終的，就算沒有一個的宗教文化價值綁住，他都是從一而終的、啊、這個我願意相信有先天的作用在這裡、但亦都有很多就是要靠個社會的壓力 去綁住的、啊、而且甚至乎是需要一些懲罰來去箍住他的、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說呢，以我理解，人類作為這一種需要去照顧下一代才能夠更加容易繁衍到的物種呢，這一些就是對應於一夫一妻的基因，即係會照顧下一代的基因咧，喺人類嚟講應該是一個很普遍的基因嚟嘅。咁但係你亦都同時看到，就算呢個基因咁普遍咧，社會上邊家庭問題依然是很多。 係。 咁呢度其實就調翻轉，就係我成日想解釋一樣嘢，就係其實有呢個基因，佢俾出嚟嘅結果就唔係一個絕對嘅結果，而係一個咧懷疑率。咁我願意相信有人類係有呢個基因，而且呢個基因係令到人類係更加大嘅傾向係會願意係停留喺一個夫妻嘅家庭裏面，然之後照顧佢哋出嚟嘅下一代。咁因為咁嘅，因為一個家庭，即係因為我哋係兩性繁殖嘅動物，咁所以基本上呢個兩性繁殖呢、這個拜即係呢個二字咧，就已經決定咗嗰、那個。即係親屬關係的數量噶啦，就係兩個湊咁樣湊下一代噶啦，咁、即係亦都係嗰個一夫一妻嗰個來由啦。咁亦都係我願意相信就係同呢一個咁嘅兩性繁殖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最基本嘅科學概念有關。 係啊，嗱咁另外一個好道德嘅問題就係、是、咧，假如如果真係由個基因決定嘅話咧，如果有人發現自己個基因係好濫交嘅，即係冇咗呢個基因，咁呢個係咪即係為佢提供咗個濫交嘅藉口咧？ 咁、我梗係會想話唔係啦，冇得咁賴噶嘛。咁尤其是呢樣嘢係即係出嚟係一種後天能夠比較有強作用去干預到個行為嚟。咁即係我會所以覺得就係話冇得賴基因嘅。咁、但係因為同時間教養亦都可以提供一個正面嘅導向。咁即如果咁都要賴基因嘅話，咁好明顯個人嘅教養係有問題嘅。 唔係因為如果係咁都得嘅話，就好多嘢都可以利用呢個基因去辯護。舉個例，我個基因有令到我去暴力傾向嘅，令到我有偷竊傾向嘅，咁係咪我可以即係冇咗呢個法律嘅責任咧？咁大家都明好明顯知道係唔會係噶嘛 ？OK， 即係基本上睇到，唯有就係睇到你基因咧，天生俾張白卡你嘅啫。係 啊，即係唔係仲有？如果你睇即係如果有得驗嘅話，就你唔使出世啊！你係破 係啦，甚至乎優生嘅角度，基本上已經被終止懷孕啦，會即係尤其是可能喺某啲國家就會極端啲去到咁嘅樣啦，唔奇。 但好不幸咧，就似乎我睇近年由於嗰個基因嘅工程嘅發展咧，似乎我哋嘅社會慢慢有呢類聲音，就唔係純粹話講緊呢啲道德嘅問題，而係講緊疾病嘅問題。 譬 如你生出嚟，你係有某一種傾向嘅病，個懷疑率好高嘅，咁個疑問就係、是值唔值得你即係、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咧？嚇、我呢、這個唔係我個人嘅意見嚟，我絕對唔係咁諗話，但係。你睇好多嘅社會嘅評論，特別喺歐美咧，字裏行間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喺度 即係其實香港咧，即係其實好現實嘅，因為咧往往好多時呢啲咁嘅基因疾病就係直接去導致社會成本嘅提高啊嘛咁你發覺其實就算喺香港去又生下一代，又去即係家計會驗啊，又去去做一啲產前檢查嘅。佢都會係俾呢個資訊你，佢唔會鼓勵你，但基本上就佢會俾咗呢個資訊你。而好得意就係話，其實呢樣嘢就係因為多咗呢啲資訊咧，亦都導致真係啲人去選擇去唔去產生一啲有基因病嘅下一代嘅數目係直接係有關係地提升咗。 好。嗱，另外一個題目亦都同呢個有關咧，就係、是、據說咧就有啲人係有科學家揾到咧。在人腦入面哪一個區域呢是導致我們有抑鬱的，我相信很多觀眾會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所以 你都可以在這裡發揮一下。 嗱，咁啊，佢呢度就講，其實主要講嗰種不安嘅情緒啦，就唔係直接係講 depression 呢回事啦。咁即係雖然兩者都可以相關，咁因為其實我哋好多通常都會問嘅就係嗰種人嘅即係嗰種焦慮啊，程度多少會有唔同。但係其實好明顯睇到就係一個內分泌嘅作用嘅，即係出咗嚟。 佢講埋呢個具體嘅位置啊，海馬體度啊， 嗯， 佢係正 anxiety cell 啊。 係啦，因為其實海馬體都大家好知道係嗰種情感表達嘅一個好重要嘅區域嚟噶啦，甚至一度有人認為嗰度基本上就係個靈魂就坐咗喺嗰度噶嘛。 嗯。 嚇，咁當然啦，我覺得喺譬如即係呢一篇我即係 Sammy 台長你呢一個咁嘅報道入邊，我最大嘅突破就係咧，亦都係揾到嗰個最基本最原初嘅不安嘅來源係喺邊一度嚇。咁譬如好不幸啊，有人係可能先天有一啲疾病嘅，呢一堆咁嘅 anxiety cell， 即係一啲同不安會刺激到 焦慮細胞， 係啦，呢啲焦慮細胞佢可能就係直接去刺激到一啲嘅內分泌，影響到個海馬體，令到我哋成個人有一種焦慮嘅感覺。明明嗰樣嘢唔係好緊張嘅啫，我就焦慮得好緊要，過度嘅焦慮。咁唔係話個人嘅性格有問題，係可能真係個身體機能有一啲嘅失調，或者有啲由以往不愉快嘅經歷嚟去造成一個腦部入面嘅創傷，出咗嚟一種係過度焦慮，或者調翻轉頭係完全唔識焦慮嘅一啲咁樣結果嘅時候咧，咁而家似乎就係我哋揾到個根源喺邊一度。咁揾到根源咧，其實我諗下一步大家都諗到就係話，未來有冇機會對症下藥呢？咁所以我會覺得喺呢一度嚇，去揾到嗰個嘅焦慮，克服焦慮嘅來源嘅，而家就似乎已經去到差唔多最根基嗰個位嚟去揾答案啦。 係啊，但係佢呢度有講埋就係嗰個技巧咩？就係 calcium imaging 啊。我估係一啲技巧就係令到睇到咧嗰個細胞嘅活動嘅發出嚟嗰個光線啊。 嗯 啊。咁就 咁，但係呢度我都冇乜能力去解，因為似乎就係佢係特別利用咗 calcium 上面一啲特質啦。咁同埋我願意相信就係呢個鈣質本身亦都係特別對於喺腦部入面去顯像有種特別作用啦。佢應該係即係參與喺一啲即係神經作用嘅某一個位置嚟令到喺呢個研究入面特別有利於可以用到 calcium imaging 嘅嘢啦。 係啊， 嗱，可唔可以第時有機會我再補充翻？ 係啊，嗱，另外一個好大疑問就係人嘅七情六欲咧，係咪我哋個腦嘅化學反應嚟嘅？ 嗱，如果你真係純粹問我咧，我越嚟越傾向相信係，即係一個人佢會唔會比較樂觀、天真、輕鬆嚇？會唔會係成日都好焦慮、好抑鬱？你會發覺嗰個藥物是直接可以透過一個藥物的生化作用是直接介入到的、而甚至乎我願意相信不只是一個純粹內分泌一個生化作用，以往我們有提過的可以是一種呢生物學的作用的，甚至乎就是說我的膽我的腸裡面有什麼菌呢，已經影響到我那陣不不不安抑或是樂不樂觀的。這件事我會覺得就與其話係真係有個靈魂喺度主宰駕駛住我哋嘅身體，嗌我哋不安嚇，有把聲音嗌我哋啊唔好咁緊張等等咧，其實更加可能就係一個身體自己本身一個生化作用喺度咯。 嗯，嗱，同埋佢呢度已經提供咗一個介入嘅方法㗎，就叫 optogenetics 啊。呢個我以前都略有所聞嘅，就係咧佢射一啲光入去啊，令到嗰啲細胞嗰個活動咧係改變咧。咁跟住咧就嗰只老鼠咧就冇咁焦慮啊！咁呢個如果你去即係推而廣之咧，你可以問一個問題就係係咪日後咧我哋所有嘅情緒啦嚇，開心唔開心，妒忌唔妒忌啊，嬲唔嬲，係全部可以透過呢啲咁嘅技術咧就可以調節咧？ 嗱，即係呢個都幾恐怖啊！即係你會發覺係嗰種叫做。嗰種介入嗰種即係精細程度，就係去到由你個即係介入到個基因層面嚇，然後就去影響翻個情緒。嗱，如果即係重温翻一路以往，我哋係點樣介入影響一個人嘅情緒咧？以前就你話如果係做 counseling 咁，就係言語上一個最一個 black box 咁樣去即係一個靈魂同一個靈魂之間嘅相互作用。咁但係去到而家，譬如話而家呢一代，我哋仲係活喺一個咧就食緊藥嘅一個時代啦，食嗰種 化學物質，嗰種化學物質係會令你嗰個內分泌係減弱咗嘅，或者係會加強咗另外一啲，於是乎就沖淡咗你原本嘅另外一種係制約咗嘅咁。而家都係呢一類咁樣嘅手法，咁但係一種再即係由根源插入嘅手法，就係去到點樣干預嗰種會產生生化作用嘅細胞，我甚至乎控制呢個細胞行為嚟去影響你一個人嘅整體行為。咁我呢個嗰種 microengineering 就非常之即係。非常之超現實，但係現實地超現實啦。 因為我成日好驚一樣嘢，因為我哋做節目咁耐咧，我哋講好多嘢都出現嘅。咁而家我哋即係隨口噏咧，我驚好驚幾一兩年之後就真係見到呢樣嘢啊！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呢個，我相信喺嗰個藥物嘅投資方面咧，好多藥廠都會做呢樣嘢嘅。咁所以 係啦，一有呢樣嘢就基本上提俾藥廠一個非常多嘅途徑去介入呢啲咁嘅情緒嘅問題。當然啦，其實最重要就係話有冇新藥，嗰隻新藥會唔會係比以往其他嘅副作用更少嘅，徹底乾淨？咁大家都係諗緊呢樣嘢。 即係 hit 到個 target 咯，即係中個target冇副作用嘅。好啦，我哋今日就即係嘗試咗呢個新科技啦。咁嗰個表現咧相當之良好嘅。咁我哋希望咧下一兩次咧，如果我哋再用呢個科技嘅話咧。更上一層樓啊！咁今日好多謝曬阿陳博嚇，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嘛。 好，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